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凳，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啊，来共同缅怀上周五刚刚不幸辞世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落派京韵大鼓的传人陆以勤先生。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提到啊，陆以勤先生呢是一位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在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涯当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时期里啊，陆以勤先生创作表演了一大批优秀的京韵大鼓的新作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就给您做一个集中的展示。首先，我们来欣赏一段陆以勤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椰林红旗》。 天，手指白指露见笑，吴先生，你可愿重获自由出牢门？只要在这自白书上签个字，保管你荣华富贵纸上签有。 历史车轮，休看你张牙舞 昭逞凶狠，那是你绝望嚎叫，垂死呻吟。但等那暴风骤雨，等的大地，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吃人的野兽、嗜血的魔鬼，一个个扫除究竟，无地可葬身。那是你自己把死悬炭红树之下，干柴堆满，霎时间你烈火焚身，尸骨不存。 向前 烈焰奔腾，凯歌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陆毅琴先生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椰林红旗。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陆毅琴先生啊演唱的红色经典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梅岭诗篇。 掩护也 游击队紧密来配合，总有风险也能战胜，一路上要见机而行，果断灵活，又把那准备工作安排妥。他们二人这才乔装改扮，转下了山坡。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陆亦勤先生演唱的这段《梅岭诗篇》，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咱们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缅怀这位刚刚辞世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 机灵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因为敢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通过京韵大鼓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落派京韵名家陆以勤先生，还是来接着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红色经典题材的新作品《梅岭诗篇》。 周围似有人在暗中巡逻，猛然间匆匆走来一个老汉，原来是交通站的老工人，低声把情况说：陈海他叛变了，你们快走。果然如此，多谢大伯。陈毅同志对此情况已有准备，出城来绕小河，穿石径，跨沟坡，翻山越岭，快步如梭，登上山头。观察动静，见敌人已追来，四楼已出，乱哄哄，人声嘈杂，枪声大作，白匪军端枪缩背往山上摸。陈毅说：咱战毕一时，再想对策。正有个小小的山洞在北坡，他们二人藏身洞内，紧靠石壁，在洞口葛藤倒挂，乱草横折，听得见枪声喊声阵阵紧，看得见闪光的刺刀往草内戳，又听得白匪军官嘶声喊：快快快，放火烧山，把汽油泼！一霎时，火借风威，烈焰卷，风推火海上山坡。噼啪啪，洞外的断树烧声响，呼呼呼，洞口的茅草喷火舌。面对着野火的阴霾，敌人的围困，陈毅同志十分的镇静，百倍的沉着，身如梅岭自巍峨，看见红星将张胸前闪烁，不由得 着他心中自有北斗一颗，十几年来投身革命无反顾，常记着人民的培育，党的嘱托，往事历历金子问，我并未把这峥嵘的岁月枉自消磨。南昌的枪声，井冈的星火，枪声震寰宇，星火照山河，我心随红军深知长征路，我听见万里征途已路歌，我看见遵义城头曙光亮，这本是历史的新篇，伟大的转折，为革命舍生赴死肝胆壮，取义成人好气多，生时未能把国贼灭，死为雄鬼当群魔。乱人间满天捷报如飞雪，姓名照遍地春光日丽，风和陈毅他满腔热血，壮怀激烈，心中风雷卷，笔下走龙蛇，喷涌出无产阶级正气歌。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照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一字字一切情真感人肺腑，一句句心雄志壮正气磅礴，陈毅他刚要突围出洞口，这时候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只教得漫山烈火全熄灭，小敌人搜山的美梦话难可，游击队神兵天将多迅猛，白匪军狼狈溃逃一无所得，陈毅他临危不惧，安然脱险，屹立在梅岭山头，英姿勃勃，陈毅同志革命一生光明磊落，其后人数楷模，军民八义尽讴歌，正学他北大情怀，高尚的品德。 欣赏了陆以前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梅岭诗篇，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陆以前先生啊根据大家非常熟悉的现代京剧作品智取威虎山啊，也就是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故事创编而成的一段京韵大鼓作品打虎上山。 真心言，一路上穿泥泞，绕山峦，登峻岭，夜深涧，纵横驰骋，夜马。 枪击般，啪！ 这英雄刚要上马，又听枪声响，暗判断定是匪徒们下了山。虎狼扛到何足惧，鼠败拦路也枉然，叫你们同样下场，同样惨，全都是罗网难逃窜，不灭在深渊。杨子荣挺身上前，挥舞雄剑，神态从容，稳如山。韦参谋长弯腰缩背，上下打量，见来人傲然而立，勇武威严，端正正，头戴皮帽，精神百倍，潇洒洒，身披皮裳，气概非凡，穿一身短打衣裤英姿壮，照一件虎皮坎肩好气概，系一条白色围巾，映霜雪灯一双，厚底毡靴挂山川，飘摆摆，风吹皮裳，放增身材，露出来打虎的短枪，斜插在腰间。摸不透来由，猜测难，忙用黑话来盘问，这英雄镇定自若，并不答言。在这时有一个小匪发现雌虎，他连声惊叫，毛骨悚然，虎虎。众匪徒一听慌张后退，丑态毕露，胆战心寒。杨子荣笑说：“那是只雌虎，如此的胆量太不堪。他们说是你打死的，他撞在我的枪口上。你是什么人？一到这儿，快把来历说一番。我的来历你先别问，日后自知不用谈。”今天要面见崔旅长，此时不便对你谈。你乱闯山寨，好大胆！哼，无胆量也不敢来闯白虎山。众匪徒虚张声势，连声问，把英雄围在正中间。杨子荣目光如剑，扫视群匪，巧招悬压倒敌人，嚣张气焰。今天见不到崔旅长，你们想问出一字难上难。众匪闻听再无脊梁，个个束手面面相关。匪参谋长说：“好，那就跟我走一趟，你交出家伙好上班。”这英雄抽枪在手扔过去，众匪徒借枪抬虎把马牵。杨子荣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陆毅勤先生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编的红色经典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我们今天呢，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对陆毅勤先生生前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的回顾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